麻地永星里拘捕一对45同41岁的男女，两人报称无业，行动中又检获四张属于他人的身份证和两张银行卡，并有多张伪造的银行信件、水电煤单据。两人涉嫌制造、行使及管有伪钞、藏有他人身份证、制造虚假文件以及盗窃等的罪名。英国天气回暖，当局提醒民众周末期间不应该趁着好天气外出，减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两名确诊的护士早前死亡，当局呼吁为了他们的牺牲，应该尽量避免外出，以免染病，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卫生大臣夏国贤就呼吁志愿人士参与三项临床测试，协助当局收集数据，检视现有药物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效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咁喺葵青区咧，直至到下午5点，荃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咁包括系永贤街、永孝街部分的永德街同埋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街的一段永基路咧，就会改为单程南行噶。咁另外特别巴士路线 38S 同埋专线小巴路线 404M 系会来往港铁葵芳站至到荃湾华人永远坟场。咁另外喺荃湾老围咧，直至到下昼5点，介乎老围牌楼至到圆圆学院嘅一段老围路都系会暂时封闭。其他嘅封路方面，喺中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德辅道中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会封闭，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泽安村。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了酒就千祈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中秋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在家的小朋友和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仲可以透过互动封烟 role play 封锁小老师出题目，打电话嚟考我哋主持， 等我哋在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是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六嘅下昼呢度系寻相思认真做。 今日就系四月四号啦，天色就灰灰地咁样嘅，咁、心情就不是太好咁样啦。不过相信咧，今次嘅疫情咧，好多人都心情不是太好。不过、都要同大家讲声儿童节快乐嘅，仲有。清明节都系啊，清明节快乐， 清明节快乐啊， 清明节飞落啊嘛。 喂，但系我想话咧，我已经去咗拜山啦，你哋有冇去拜山啊？ 未啊，尤其是而家呢个时间啊嘛。如果我屋企人譬如超过五个，咁我费事聚集啦，所以都系迟少少先咯。 系，同埋其实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即系越早或者大家分散唔同嘅时间，即系可能你清明后啊，即系你之后嗰个零两个礼拜啊，或者可能早两三个礼拜去拜，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嘅，可以避开多。嗰啲人群潮啊嘛， 呢個真係我家族嘅習慣嚟，不嬲都唔會正日去拜，因為我哋要楞住個嫲嫲啊嘛。你好多時正一拜咧，要等嗰啲 shuttle bus 咧，等唔知十幾班先上到去噶嘛，所以都係一律都係行日去拜嘅。 所以正神咩咧？即係個個都話唔正一拜咧，正一冇人咯， 最安全。其實今日咧，即係清明節啦，除咗之後頭先都有講就係兒童節。係兒童節嘅時候咧，細個咧，我媽係有慶祝俾我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嘅喎。 嚇、啊！香港都有嘅咩？ 有， 即係日本先會特別重視。 唔係㗎，我兒童節有禮物收㗎。 兒童節啊，都會有嘢獎勵嘅，好開心㗎、每年。 我以為去食個當當餐 嘅 啫喎。 我就曳嘅，自細到咁，我承認嘅，我係會屈我阿媽送禮物俾我嘅。即係我唔出聲，我阿媽未必會出聲，但係一到四月四，我就會提過：喂，阿媽，今日四月四號兒童節啦，買乜咁樣咯？ 但你哋慶祝到幾多歲到啊？ 我好似其實好快就冇啦，我記得好似中學已經冇啦、因為其實我畫畫個慶祝咧，其實只不過係獎勵一支雪糕或者雪條，但係已經好好噶啦。 喂，細個已經覺得好勁噶啦， 冇啊，任揀喎，可以揀雪條都得喎， 唔係咯， 平時食紅豆冰嘅啫嘛， 仲係阿媽食剩俾你食喎， 咁冇咁過分。係咁，你哋咧？ 我 你真係冇㗎，完全 我屋企係冇慶祝呢樣嘢嘅噃，即係或者咁講啦，平時屋企人都對我好好嘅，咁所以每天都我 每天都是兒童節啊， 係啦，唔需要特別慶祝。不過反而大個咗咧，即係聽到兒童節就想啊，今日兒童節佢要買一啲同小朋友有關嘅、同細個回憶有關嘅嘢咁樣咯。 我記得我就會有禮物咯，同埋會去一啲餐廳主題餐廳，可能就會食一啲叫兒童節兒童套餐咁樣咯。咁其實嗰啲都好開心啦。兒童節嘅兒童套餐通常入邊都係有啲。好靓啊，好有个卡通形式嘅公仔嗰啲嘅嗰啲叫咩啊？举唔系举药。 嗰啲叫 做即系你，系啦，会有嗰啲噶嘛，嗰啲就好开心咯。 喂，但系我想问咧，你儿童节嗰份礼物咧，同生日或者圣诞份礼物咧，有冇得比噶？即系会唔会平啲嘅咧？因为始终未去到一啲大时大节啊嘛，成日觉得生日先至算系大时大节，圣诞节先算系咁。 系冇咁贵嘅， 系 即系一定系平啲嘅，即系可能你话奖你一个餐或者奖你去一啲你想去嘅地方，即系可能细个我想去公园乜乜公园玩，咁去到乜乜公园玩咯，咁样。 即係有選擇啦， 有選擇。 Dixon 都係差唔多啦，都係帶你一個地方，一份小禮物咯，一年裏邊。 帶你翻房啊，帶你出去聽啊，咁坐下咯。 已經好開心， 已經好開心。哎呀，好開心，翻房瞓覺， 放假， 兒童節就瞓晏覺，好開心啊！ 唔使讀書。 係啦。 但係咧，其實兒童節咧，我相信咧，好多小朋友咧都係開心嘅事啦。咁頭先都講啦，即係有啲少少嘅精品或者少少嘅禮品咧，咁係大家會覺得即係家長又覺得負擔得起啊，咁所以都願意俾嗰啲嘅。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咧，有一樣嘢咧就係扭蛋機咧，喂，好似長生不死咁嘅喎，即係永遠去到邊度咧，即係你都會硬係見到。即係當然啦，香港有少咗地方有啦，但係依然都會有好多呢啲嘅。我記得最豐盛嘅時候咧，係旺角一啲好多年青人去嘅商場啦，即係佢旺角嗰啲中心嗰啲啦，跟住係直情好多間鋪頭，全部入面係 全部都係啊嘛。 但係其實而家咧唔係去到嗰個中心先有咯，中心好似都冇乜啦，中心轉曬賣嗰啲鋪頭啊、鋪貼啊咁樣啦，係啦，夾夾嘢都好似係有啊有嘅。但係而家咧最多嗰啲檸檸蛋咧係旺 戲院又有啦， 旺角戲院有個地牢落下面咧。银咩 商场 嗰、那个啊？ 下面有咩？ 银咩咩龙嗰个商场啊？ 系 啊，你知我讲边个？ 我知你讲边个，但系 边 度？ 因为我想过去睇啊。 下面地牢又有啦，然之后上上面系比较多嘅，上面嗰层咧转弯位系有啲嘅。 但系一啲啫嘛，冇话成个 area 全部都系嘛。 嗰度有会比较多选择咯，同埋冇乜重复咯，因为你会发觉扭蛋机咧十部摆十部咁样啦，其实好多都重复噶，嚟嚟去都系嗰啲嘅。 不过转个弯前后一样嘅。 最多一个地方系边咧？荃湾。 荃灣咧喺嗰棟成棟都係食嘢，好多層樓高咧，又打邊爐，又有以前有 K 房，而家都好似有 K 房，有 K 房嗰棟嘢咧， 係咪食雞煲㗎？ 食雞煲 哦， 嗰棟嘢咧。上樓上嗰層咧，轉彎揼揼框咧，係圍住好多機嘅。 哦， 係啊，好多。 觀塘 A 商場都有咯，不過少啲咯，即係可能一排仔喺條走廊嗰度噶嘛。 同埋好多嗰啲景點，通常硬係就會有一部半部擺喺度噶啦。即係例如可能山頂嗰啲景點啊，你去尖沙咀嗰啲景點啊，即係我硬係你譬如嗰啲海咩城嗰啲咧，你會見到有硬係可能因為都要招呼啲小朋友啦，等啲小朋友乖啲啊，俾啲阿媽行街啦，就會有。但係咧，我覺得扭蛋文化咧，即係香港就未去到咁誇張啦，或者可能已經式微咗啲啦。因為我覺得咧，佢有好多好似好屈突啊。因為我特登去睇咧，因為其實我幾中意去睇扭蛋機嘅，因為我成日都講我好中意有個嘅主題樂園噶嘛。咁入面嘅公仔我好中意，咁我成日走去睇下有冇呢一個主題樂園嘅扭蛋機俾我撳咁。咁我行過去咧，有啲係。癲到咧，係一啲完全你唔知係啲乜嘢嘅嘢可以俾你扭蛋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係啲咩咧？唔係公仔嚟噶嘛，有時係一啲用品啊，或者係你估唔到點解啲人會去扭噶嘛，但係偏偏又好受歡迎。 係即係邊啲啊？ 我又噏唔出喎，裏邊可能有時係啲唔係公仔實用品嘅嘢咁樣咯。 我見你咁興奮，佢係啊係啊，我都見過嘅，你知。 因為點解咁講咧？就係其實我小弟我自己唔係好中意扭蛋嘅，但係我都30歲人啦，我啲 friend 都係差唔多30歲啦。我唔知點解我啲 friend 咧成日都話：哇，你真係有即係話我，哇，你真係有錢啊，10,000多蚊買部相機，咁呢啲真係我中意噶嘛。但係佢哋唔會買呢啲嘅，但係佢哋可以咧300-400蚊走去不斷扭蛋，不斷扭蛋扭一次咁樣咯。但係30歲人講緊係 再一次證明阿樂真係好有錢啊，10,000多蚊買部相機啦。又成日去歐洲旅行啦，分分鐘佢阿媽兒童節就帶好啦，仔帶你意大利去旅行啦，嗰啲咧 去意大利買相機先勁， 買完翻嚟即日落咩？即係落到去買完即刻走嗰啲， 即日來回啊！ 係啊， 唔係但係其實咧你話而家嗰啲咩扭蛋機成啦，以前咧我讀書嘅年代仲有食玩嘅年代啊，而家啲食玩就越嚟越勁啦。日本 食玩 即係咧一個 package 一個 package， 然之後唔係一個 package 滿足曬你三個願望。 入面有嘢食，入面有嘢砌，入面有嘢玩。咁一個機械人呢通常喺嗰啲咩咩物語嗰度呢通常都20多蚊有一盒咁樣嘅。你買完之後入面有玩具套裝嘅。係啦咁嗰啲就叫食玩。 哦，即係唔係滿足你三個願望嗰個蛋蛋。 係啦唔係蛋蛋係比蛋蛋更靚。因為蛋蛋其實啲玩具都會流嘅。越嚟越流。 但我想話呢你都幾有錢喎。嗰啲一盒盒嗰啲 計下落之後原來我哋節目啲人咁有錢嘅。 嗰啲一盒盒嗰啲好貴㗎喎。 係呀。 都幾十蚊一盒啦。 我儲咗一年先買到。 哦，咁啊，兒童節嘅時候就開始買啦。 我儲一年， 儲一年， 係啦。 哈樂逢兒童節買部相機，聖誕又買一部，生日又買一部， 每月一個。 係， 我從來唔扭蛋喎。 咁但係 太低層次嘛。 但係嗰種食 受唔到你班人玩扭蛋啊， 假嘅。 但係嗰種食食玩咧，其實慢慢演變到咧，佢哋嗰啲嘅公仔啊，入邊越嚟越靚噶嘛。其實去到扭蛋嘅年代咧，我試過見過最貴一部扭蛋機係50蚊咯。 係啊係啊 係啊， 好 貴啊！ 就話俾你聽啦，我唔會好似阿樂咁講完，哎呀，我唔知喺邊咁。我喺日本真係扭過一個咁樣噶， 係 因為佢係美少女戰士啊， 請出砌出嚟嘅 咩啊？ 砌出嚟嘅， 唔係，我而家開，我有帶， 係咪嗰啲超大粒嗰啲扭蛋？因為咧細個有啲5蚊好細粒， 哦， 哇，要50蚊咁貴嘅咩呢個？ 因為入面佢仲有一條鏈㗎，一條頸鏈係佢哋嗰啲權杖嗰啲，咁跟住之後咧，所以我就走去扭咗，佢個袋係嗰陣時咁樣摺埋佢咁樣擺落個蛋入。跟住再有一條鏈咁樣。 阿莫拎出嚟呢個咧，就係一個美少女戰士，但係有手機咁大嘅一個袋仔啦，就粉紅色配呢個 shocking pink 配黑色。 同埋佢50蚊都合理嘅，因為佢質料其實係好嘅。 我用咗好多年嚟，諗下我對上去日本已經3-4年前啦。 係啊，同埋因為你諗下佢嗰啲顏色又唔甩又唔剩咧，質料好啊，50蚊都係值即係抵咯。 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 像我习惯容易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珍惜，次次珍惜，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啊。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难道放低我，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 送给大家是卫兰的低半度。多谢你收听寻常事认真做啦，在这个有少少雨的日子同大家讲少少天气先啦。出面的天气就是多云有几阵骤雨的，明晚的骤雨会比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的。而家出面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 高贵也想用足，看初雪永远低跌，宁愿失操控。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珍惜，次次珍惜，其实很虚耗。望向天空有多高，更想起雾成中。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之前咧，我哋就讲紧呢个扭蛋啦，就讲紧就话，其实佢都好大差别嘅，即系一系就好平5蚊、10蚊有一个，有啲贵到40-50蚊就扭一只咁样啦。咁40-50蚊嗰啲喺日本咧，即系好 hit 个个个都，因为佢嘅质素真系冇得比嘅，真系香港嗰啲，香港嗰啲我真系见嗰啲咧，好似翻版玩具，仲要一粒胶仔咁，即系我做咩买一粒手指甲咁，手指尾嗰只甲啊，仲要咁咁嘅，做咩扭出嚟，做乜真系冇用？ 同埋蜡笔小新系黑面噶嘛。 系啦，即系嗰啲啦。但系原来日本咧，即系除咗咧，即系佢嘅质素高之外咧，而家咧仲要咧千奇百趣到咧系非常之过分嘅。因为嗱，如果俾你哋拣啊，即系如果扭蛋公仔，你最想系边啲会吸引到咧？我就话主题公园啦。 系诶，细个嗰啲乜乜战士诶，美少女战士嗰啲我都中意嘅。 砌机械人咯，我系 机械人啊。 嗯，我自己会龙珠咯，自己最中意公仔。 我以为你相机添，因为有啲扭蛋都有相机，跟住影相嗰啲。 打相机买埋几蚊噶嘛，五蚊嗰啲唔用唔到， 真系太流啦。 系啊，十蚊廿蚊嗰啲太流啦。系，诶，落爷落爷，以后去落爷要落爷。 我姐我姐， 睇住我哋睇住我哋落爷。嗱，好啦，但系原来日本咧而家咧又有新嘅玩法咯，佢咧就贩卖咧就系。200 yen 一个呢个蛋，咁呢一个嘅扭蛋咧就总共有六款嘅，咁而佢哋而家系点样呢？有一款新嘅扭蛋咧就叫做亲不信实扭蛋，就系、是、 亲不信 嘅扭蛋， 我即系写写嘅信。 系啦，入面每一个扭蛋入面都系一封信嚟嘅，仲要系真系日本 漂流瓶， 冇啊，漂流瓶电子噶， 唔系即系漂流瓶真人版咯。 有啊，有个交友嘅扭蛋啊嘛，里面写咗啲 contact 噶嘛。 咁又冇咁过分， 真系有噶。 我又冇讲到 佢呢个， 我 唔 系讲呢只， 系啦。咁你叫我俾200 yen 去搵嗰个嘅即系 friend 啊， 先啦， 系啦。我宁愿漂流瓶啦，同埋嗰样嘢就系，我就算攞完之后，我唔识日文，我唔知点。系啦，咁佢直情系真系日本咧，呢啲接埋嗰啲咧，真系中学生嘅时候写信咧。 哇！呢个接信方式 系啊，跟住就接住咗嘅，跟住之后咧就有一封。信咁喺入面咁样有六款唔同嘅，啊、而且咧佢唔系印出嚟嘅手，即系嗰啲手写完之后就逐封黑白印出嚟嗰啲，佢系真系一张纸，一张信纸，跟住之后咧入面咧系真系有个人就写咗封信。 哦，系， 系啦，佢真系写封信俾你，就俾你扭蛋出嚟。但系当然啦，嗰封信你唔知道系最后系真系后生仔写嘅，定系阿婆写噶啦，你绝对唔知道啦。 但系都系条好桥啊， 系啦。同埋咧，睇到嗰封信里边啲字咧系少女字嚟嘅，系有 feel 嘅， 但系未必噶。 我扮少女字都得噶， 未必噶，系即系，但系会可能系男仔写嘅都唔似，即系呢个 字。哦，呢个似我嗰啲字迹啊， 字迹嘅咁样。咁好啦，咁啊入面大概写咩咧？其中一封信咧，网上面就。不停喺度讨论啦，因为咧就话咧嗰封信就系个妹妹写嘅，个妹妹就话我咧为咗打乌蝇嘅时候，即系写翻一啲自己日常嘅生活嘅，我咧打乌蝇嘅时候啊，唔小心啊将阿妈推咗落楼啊，即系日本嗰啲 笑话嚟 噶嘛，跟住佢话佢再强调啦，同阿哥讲，但我真系唔系故意嘅，你信我啦，咁样写咗封咁嘅信。跟住好多人咧，就即刻就開始就喺度話啦：，哇！為咗只烏蠅啊，犯下嘅謀殺案啊，仲要一殺就殺自己阿媽咁樣啦。跟住有啲就哇，攞200 yen， 我諗住換咗你嘅一個可能係可愛啲或者得意啲嘅真相啦，或者啲可愛啲嘅信啦， 勵志啲嘅嘢啦，或者 點解你同我講你殺人，或者唔好話殺人咁過分啦，即係話嚇你做咗啲壞事咁樣，就開始有好多人就喺度講呢一樣嘢咁咯。 但係呢個 gimmick 都幾好，因為其實咧而家咧坊間而家開始啲人就轉言另一個咧就係夾公仔機，不停諗一啲新嘅方向，點樣令到夾公仔機唔好夾咁悶啊，或者加插一啲係你要玩少少遊戲你先得到獎品嘅喺呢個夾公仔機入邊，即係都要靠個夾嘅，但係你要過五關斬六將先喐到個夾。 呢排夾酒精啊嘛，好興 啊，係啊， 成堆酒精喺度俾人夾啊嘛。 哇！ 但係嗰啲防疫用品， 但係其實佢話夾公仔機好 hit 啦，但係其實呢個疫情亦都相對少咗人夾公仔，因為真係好少人夠膽撳嗰啲掣。我屋企樓下開咗一間咧鋪，嗰鋪位係基本上我覺得嚇係唔會做到生意，因為我搬咗去入去十幾年咧，我冇乜見過嗰度個鋪頭係可以屹立到三個月嘅，但係都開咗一間夾公仔機。而亦都真係好多人蒲喺嗰度，我就覺得OK 有得諗喎，原來夾公仔機嘅熱潮真係勁。 揾酒精噴完啲掣之後先撳得唔得啊？ 會㗎， 會唔會好啲啊？ 但係如果你一係就自發性去噴咯，如果你真係 lock 嗰個酒精搓手液或者個消毒劑擺喺嗰度咧，我諗你一日咋已經唔見曬咁多部嗰啲嗰啲，係啊，一係俾人跌曬啦，一係俾人笠咗咯， 孤單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上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看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很望。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 家是阿飘林奕康的孤独的对岸。陣間四點半新聞回來之後呢，繼續會有我們四個的尋常事認真做，歡迎大家繼續留意住香港電台繼續收聽。 不懂溝通太似小孩，其實要傾訴但不知要怎講，難長大差一點委身於這鬧市中，自信都崩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印度商人上个月21号从土耳其来港，申报在一间酒店检疫，但是一日之后怀疑违反检疫令，打算经深圳湾离境，被入境处发现。他被控一项未获授权人员许可而离开检疫地点罪，在检疫中心完成14日隔离之后，今日被带上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5月15号以待索取文件，期间被告需要继续还押。根据资料，被告是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自上个月19号生效以来首位因为违反规例而被检控的外籍人士。内地维权律师王全章听日刑满出狱，他的妻子李文竹早上在临沂监狱安排之下和丈夫通电话，李文竹发布部分对话内容。王全章在电话中叫李文竹不用到监狱接他，监狱的人会将他送回济南。今次是王全章被捕之后声音首次曝光。李文竹在通话中多次要求丈夫出狱之后要回到北京，王全章只是说现在疫情严重要隔离一阵先去济南，又说一家人必定会在一起，但是必须有个过程，叫李文竹理解。李文竹说自己是湖北人，离开北京就不能够回京，要王全章理解。他说不会同意丈夫被送到济南，希望丈夫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一家团聚。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只有一宗本土病例来自湖北武汉。国家卫健委公布，现时全国本土确诊病例降至900宗以下，武汉以外的湖北省其他地区连续30日没有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说，内地当前在低风险地区正是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要继续严格控制人员聚集，加强重点防护。农业农村部在记者会上指出，内地粮食产量连续五年稳定生产，民众即使面对严重疫情亦都没有必要囤积粮食。日本累计确诊新型肺炎的人数突破3100人，死亡病例增加至78宗，全国过去一日首次新增超过300宗确诊个案，包括外援院一名婴儿。在疫情最严重的东京，单日新增118人确诊，是首次录得三位数增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民众响应政府尽量留在室内的呼吁， 喺周末人流相对较多嘅时代，今日明显冷清。部分商户亦都因应疫情而暂停营业或者缩短营业时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薄扶林，直至到下昼5点，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噶。而喺和合石同样直至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都系继续关闭。另外，和合石一带有唔少嘅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请你特别留意。喺西贡咧，都系直至5点，通往企碧山坟场嘅孟公窝路系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交通就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工业学校。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龙就排到近泽安村。另外在荃湾区一带，包括是大河道、大河道北、沙咀道、众安街和荃湾街市街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其中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车龙就排到近荃锦交汇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和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你睇紧咩杂志啊？ 眼镜杂志啊？ 咩有本杂志叫眼镜嘅咩？ 唔系啊，呢本系一本专讲眼镜嘅杂志，系香港贸发局出版噶。 哦，我都有听过、哦，贸发局出版咧超过20个行业嘅产品杂志，例如有成衣啦、纺织品及服装配件、电子、电器、建材、五金及机械、婴儿用品、运动用品、珠宝、钟表等等。 系啊，杂志嘅印刷版除咗会喺香港同埋全球相关贸易展览会当中免费派俾入场嘅买家，仲会直接邮寄到贸发局企业资料库里面嘅买家添。 产品杂志亦都有网上版，以多媒体广告形式展示产品服务及特色，俾读者免费浏览。 唔止添啊，仲有流动程式版，会根据个人化设定向买家推介佢哋有兴趣嘅相关产品，够晒方便同直接啦。 嗯，系啊，印刷版、网上版再加埋流动程式版三个平台，所以贸发局嘅产品杂志每年能够遍及全球20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读者人数超过500万噶。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我记得咧，我对上一次去台湾嘅时候咧，真系去明白夹公仔机咧，点解咁吸引？我喺嗰度花费咗500蚊台币。 虛夾公仔。 哦，咁500蚊唔算多，100几蚊港币啫。 但系認識我嘅人都知道我唔多浪費喺呢啲身上。 都 係。但我用咗500蚊，我仲係去4日3夜嘅旅程，我係晚晚蒲喺嗰度。 咁誇張，咁一定見到啲正嘢啦。 冇啊，純粹夾唔到唔憤氣咋。 都會嘅，尤其是咧，我覺得男仔可能慘啲，女仔咧，如果你見到個店員喺度啦，你夾咗好多次，然後你都夾唔到，你就可以同個店員講咗，哎呀，可唔可以幫我調整下位置啊？嗱，我聽啲 friend 係咁講嘅，我冇試過。我冇試嘅話，跟住咧，如果嗰啲店員哥哥咧就會好好心咁樣咧，幫你擺一個容易啲嘅位置，等你容易啲夾到。咁係有 friend 試過咁樣嘅，但係咪一定可以咁樣咧？又未必嘅，就睇你好冇彩咯。 有一啲咧，直情咧係會話咧，唔知你夾夠幾百蚊，唔知即係台幣啊，講緊唔知幾多百蚊嘅台幣，或者唔知幾多錢嘅港紙，咁咧佢就包夾到。其實我唔知佢點睇，係你唱咗，譬如500蚊。唱咗400蚊，跟住之後佢見到你夾曬，係啦，見到你夾曬都夾唔到，跟住就送一隻俾你定點咧咁。 不過咧，我唔知香港有冇咧呢樣。我喺網上面近排睇到條片咧，就係開始咧進化到唔係夾啊，佢啲公仔咧係一條條線咁樣吊落嚟啦，吊住啦。佢就係咧攞個夾啊，你去對正嗰條好幼嘅線咧，係夾斷嗰條繩啊，跟住佢跌咗落嚟咧，個公仔就係你啦嚇。但係呢個我唔知道香港有未 咁有趣。 係啊， 我試過喺遊輪上面玩一個咧縱變。成个公仔嘅叫夹公仔机啦，就机器啦，入边咧有一行有五个，有三行，三个十五，即系15架啦，15架入边吊住咩咧？8000蚊现金。 哇！好惊人啊！ 然后你点样玩咧？你就系控制嗰个吊臂，吊臂就系你要咧成功怼到入去嗰格个窿入边，将佢推落去后面个坑。 你要睇得好準，因為得一下啫嘛，一係撳嗰個調整個位置，然後 go。 呢部機排隊排到嘔啊！嗱，你諗下喺 夾嘅機會率命中率高唔高？ 零。我話俾你聽，冇見過有人可以篤到落去。 但幾錢鋪 先？係咯係咯係咯。 5蚊铺啫嘛， 5蚊喂，博值率好高喎，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啲人咪慢慢喺度堆咯，煲喺度咯。我记得嗰层楼数有两部机都系8000蚊咯。咁个个梗系喺度煲啦，但系玩唔到噶，好难玩嘅。我成日觉得系呃，都唔知系咪呃人嘅，即系嗰个可能系有少少好0.0001咁样咧，你就入唔到噶啦。 有啲咩差唔多中嘅时候，即刻反 系啦，坏咯或者突然间跌咧咁样咯。 不过咧，如果你讲开夹公仔机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因为有啲机咧，据我所知系有得 set 嘅，即系意思系个店家可以 set 啦。 我知道我知啊。 系啊，玩够几多次，佢个机嗰个夹咧就会开始实净少少。系啦，咁所以有啲夹公仔嘅专家咧就会去到我啲 friend 就系去到啦，跟住摇下嗰个夹仔先，哇，仲咁松飘飘，冇可能夹到啊，咁就转个第二 或者戳机咯。將嗰支joystick 波棍咧，係咁零咯，啲人話揈，唔知揈8至10個圈咧，佢就會越嚟越收緊噶啦。 但係而家咧，唔係步步都得噶，即都係要試同埋睇下地方咯。 咁啊係，不過係講佢嘅手痕啊。冇錯， 又想夾啊嘛， 台灣去夾啦， 去台灣夾啊，我想。 台灣就遲啲啦，慢啲啦，呢個就。 阿樂奔走記。 哇！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呢段時間咧就少咗出街奔走啦，都係經常都係喺屋企啦， 喺屋企奔走， 喺屋企奔走， 夠大咪得咯，好似阿樂屋企咁，咁可以喺屋企奔走， 咁又係 可以玩滑板車。 得闲上你哋屋企奔走啊！ 咩滑板车啊？去厕所都要高尔夫球车噶。 系，sorry 啊， 落嘢啊， 太慢 啦。诶，即系嗱，呢个系我梦想嘅家居啦吓。 好事啦。 不过咧，近排就真系屋企奔走咧，就多咗嗌外卖嘅吓，或者自己买外卖翻去啦吓， 自取啦， 自取啦吓，又或者成日咧系买寿司翻屋企食啊。 啊，好够胆吓！ 嗱， 唔知道我而家我冇乜食噶啦呢啲。 系啦，嗱，首先咧，第一樣咧係我自己本身買嘅時候都有啲狂傷嘅，會唔會好唔好買咧？依家，但系咧，我見到咧就係嗰啲壽司嘅外賣鋪依家唔同咗啦。咁譬如你嗰啲自取嗰啲，你以前咪自己埋去夾嘅，自己夾一兜咁跟住攞走嘅。咁我見到而家咧就係開始咧就唔俾你行埋去嗰個 area 度啦。咁咧你只可以望住個櫥窗，跟住就由個職員去幫你去夾嗰啲壽司落個盒度俾你，跟住你就去俾錢咁樣嘅。 我以為你直情嗌外賣，佢直情倒匯過嚟嗰啲添。 因为落嘢嘛，边系的神？你头先食嗰啲啊， 唔系，佢倒会砌个轨道，然后企喺你面前猜嗰啲啊。 就系、是、你知唔知？我就系听阿老领讲，大家都知零公子几富贵噶啦。零公子话四嘟嗰个酒店咧，即系佢哋咪嗰阵时俾人闹到黐线咗，食几千蚊噶嘛。跟住佢话咧，而家佢哋都要做，佢哋都有做倒会咯，就系、是、直情嗰个日本师傅 喺你面前猜， 去你屋企啊，猜俾你食啊，四嘟酒店嗰、那个。book 要 book 一个月、啊， 零公子玩咗几多次咧？ 好多次啊！佢成日呢一转去嘅时候就 book 定下个月噶啦。 哇！ 就冇 book 啦。 贵啊！ 俾阿乐 book 咗，乐爷 book 咗。 系嗱，咁不如就分享少少，即系其实咧，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食寿司咧，我俾一个长辈咧就话过，即系大家好多时香港人都系啦，个叫芥辣捞埋啲豉油，跟住就一饮咁样去饮嗰啲寿司嚟食噶嘛，系、啦，大家其实会点样食寿司咧？其实你哋吓 嗱，以前咧我都系咁嘅，但系我记得咧几都唔系十年前啦，我去过一次日本咧，即系跟啲日本人去食寿司咧，即系究竟系师傅级嗰啲咧，佢哋先话咧，原来唔系嘅， 系啊。 你咧千萬不要將豉油加你個 wasabi 咧撈埋一齊，如果唔係咧，佢品嚐唔到嘅，同埋會和咗嗰、那個 鮮味 魚生嘅鮮味。咁咧，但係另一樣咧，你要學識嘅咧，就係有時候我哋夾壽司啊，好輕就係成嚿飯飲落去噶嘛，又係唔好嘅。你要反轉嗰個壽司，要將個魚生點先，就唔好點落個飯度。 係，同埋我學嗰個方法咧，就係嗰陣時啲人就係教我啊，就淨係將嗰個芥辣咧係夾喺你要揭起嗰塊壽司先，揭起嗰塊餸先，夾喺個飯同埋餸中間，跟住咧就調翻轉嚿壽司，就用個嗰、那個叫咩啊？嗰個 魚生入先咯。 係啦，那個魚生咧就擺喺條脷底，係 冇錯， 就係、是、方便咧 脷底， 唔係一條嗰條脷度。系啦，对唔住， 阿乐爷食寿司真系同我哋 系啊，佢食 唔系我哋平民食寿司， 佢唔系食脷底丸，佢食脷底鱼， 系即系我哋平民食寿司真系同佢唔同， 系啦，咁咧就系 边种最鲜味咧？摆喺脷底， 佢摆喺脷底度等佢融化，渗入去你嗰个喉咙入边啊， 夜晚含住去瞓觉，可保平安。 又安心又成咁样， 系嗱，咁啊讲错咗啦，其实都系摆喺个脷上边，系啦，咁啊可以食到嗰种鲜味咁。 落爷第一次纠正自己，讲错咗啦， 我错，系对唔住吓，系咯， 咁耐先第一次讲。 唔係另外咧，聽過咧就係、是、如果你要食壽司嘅話，都係成嚿擺落個口度食嘅，因為有啲人咧就係、是、會覺得個口唔夠大或者想斯文啲，就會咬開兩橛，即係可能食一半 飯還飯，魚還魚，或者快喺一半啦、 啊，咬一半咯，即係將個壽司咬完一半之後，下一啖再食埋下一半。咁但係咧，我聽啲日本朋友講就是、通常咧成嚿塞落個口度嘅，所以第一次同約會嘅一個心儀對象約會嘅時候咧、就少揀一啲會要擘好大個口嚟食嘅。 不過一個小分享啊，講食壽司咧、我記得我早排咧就係、是、對面海食嘅時候咧，入咗一間壽司鋪頭啦，佢係賣嗰啲即食咁樣嗰啲嘅，佢入邊有個廚房設嘅，咁、我入到去俾錢嘅時候，唉、唔好意思，我想喺度食啊，有 service 嘅，即係你諗下， 佢嚼碎埋餵你食。 我都驚， 再擺喺脷底， 好在冇。咁但係咧，佢就直情有 service 咧，係幫你換咗即係一個碟咁樣啦，然之後就擺曬喺你前面啦，然之後幫你鋪好曬啲嘢啦，然之後就先至俾你開始用餐咯，就企喺度立食咯，係啦。但係咧，我覺得嗰間幾特別啦，咪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喺邊度，我覺得幾好食嘅呢間都 好啊。不過聽到窒曬啊， 係 不過你話你好食啊， 唔係真係唔差嘅，真係唔差嘅。人會變，越會圓噶嘛，世事嘅嘢口味都會變噶。 我隔幾年之後，我俾次機會你。 同埋我話俾你聽咧，點解我會食嗰間先咧？就係、是、因為咧，我食完第一次，我覺得好味啦，咁、我就同即教水啲同事分享啦。原來佢話嗰區咧係好多即係有啲有錢人咧，佢哋都會特登車嘢車落去咧。买外卖走， 但系平嘅， 都 唔平噶啦，系咪？ 七蚊件我谂唔系太贵啦，七蚊件唔太贵啦。但系佢啲寿司咧系直送嘅。 边区先？ 铜锣湾。 哦。 天后啦，佢 搞到我有放空，除咗扭蛋之外，又想去食。 系啊，几正噶呢间。 系，因为头先的神讲起呢啲咁 luxury 嘅寿司啦，吓、啊，即系我自己小弟都有一次都几好彩嘅，就系我自己唔舍得食噶，就系食嗰啲厨师法版啊。即係我媽卡西係咪？ 我媽卡西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咧，我平時食壽司嗱，除咗會調轉個壽司啊，咁樣擺落口啦。頭先講過，就係咧多咗一個工序，就係我嗰陣時食就係每一次食個壽司之後咧，個廚師就會同你解釋呢個壽司係點嚟啦。跟住佢再會送一個生姜或者係每一嚿壽司唔同嘅壽司，佢都會俾你去清一 清個口，再食另一嚿、啊。原來咁樣個味道咧，真係可以唔同好多嘅。 同埋咧，如果你食壽司嘅話，應該係由淡味嘅魚開始食，食到最後先食濃味咯。咁就會令到你即係唔會話啊，後面濃味嘅魚就遮蓋咗你前面嘅味。 但係食日本嘢，我最怕食壞石料理。 點解咧？ 好慢。 同埋好細嚿， 食兩粒幾鐘我真係你即係同我食飯，你都見到食得幾快啦！哇，食兩粒幾鐘我仲要慢慢上，一路食一路肚餓咯。 減肥嘅最好方法咯，就 雖然其實係飽嘅， 食到最後唔想， 但其實等到飽咯，係 啊， 係啊，係啊。 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白象远，在世道里走，你世道磨蚀，条长雨油灯再点，再擦看心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闹住了电筒车里。茶烟，牙关中再倦，八度高温火光里攀转，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渗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傲气傲得英勇，连我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 下昼嘅4:53。 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送俾大家嘅系梁超峰同埋陈士新嘅《日光》。 日本嘢啊，头先讲紧啊， 系啊，冇错啊，咁啊呢排就系多食寿司啦，咁啊即系而家咧，即系 loop 手机多，即系 loop 好多八卦嘢。咁啊有一日咧，就咁啱上网睇到咧，呢排咧有啲网民咧就喺度发起一个讨论，就系话咧，大家中意食边一种寿司咧，亦都 我食三文鱼。 啊，三文鱼系 OK 系啦，亦都代表到你系一个咩人嚟嘅。咁小弟而家咧就准备咗一个寿司嘅 menu 就俾大家睇下，嗱，里边大概有十零种寿司咁样啦。 我睇到咧网上有讨论区咧，讨论区咧 喺 边 区都住得住啊？ 系唔系？佢唔讲关于边区住嘅，但系就关你揸咩车事，好好笑。我唔知有冇睇揸咩车就代表你系咩人，就纯粹系嗰个楼主即系 post 嗰个人咧系发过出嚟嘅啫，即系佢发过嗰啲人系咩，即系佢觉得嗰人系点样嘅，佢写出。好好笑噶，咁我唔知呢一篇系咪即系阿乐自己都系作出嚟，即系嗱，我觉得三文鱼就系、是、嗱，我个人觉得系点嘅，咁就从呢个讨论区入面个楼主一样， 系呢、這个其实我觉得好易睇啫，车嗰、那个即系你贵嗰啲咪就系贵人咯，平 咁又唔系， 系啊，讲嗰人性格啊，好好笑噶， 系 唔系？但系头先阿乐讲嘅都唔啱。有时有钱人都喜欢揸日本车 的。是啊， 是啊， 是 啊， 明白。有钱人都想揸二手车或者揸几个月就放的了。 是啊，换车啦，车换车啦。 是啊，没错，或者有些人是对车有情意结的。 不过乐爷是再劲一点的那个格层界。 乐爷揸欧洲车嘛。 乐爷好劲啊。 是 啊，但我想说你之前给张纸我们写了些寿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就见到这个是一个 menu 啦，里面就有十款寿司左右的。分别是三文鱼寿司啦、海胆寿司啦、吞拿鱼寿司啦、甜虾寿司、蟹子寿司、玉子寿司、剑鱼寿司、带子寿司、油金鱼寿司、北记贝寿司同埋呢个拖罗寿司嘅， 系、啊，原来最后嗰个系拖罗嚟噶，我即刻转一转睇先。 系哦，哦，师培加翻拖罗 落去。因为佢系旋转嗰、那个，佢系用平时陀螺嗰个陀螺。 我头先见到陀螺肉 嚟噶。 拖罗寿司系咪就 系 吞拿鱼嘅再贵一级啊？ 系啊。 喂，帮我转翻啦。得二系佢啊，唔该。 我哋拣完系咪一阵有得食？ 系唔使要二啊，咁即系吞拿鱼嗰个系。 哦，系。 咁你帮我改翻拖罗啦。 哦，即系 OK， 大家都有拖罗啦，而家。 所以嗱，话俾人听 ，menu 唔好乱写。 咩 叫寫錯呢人哋就唔會叫㗎啦。 係啦。 係點錯準啦。係咁啊！而家咧，我見到阿樂咧，佢就有好多呢、這個 menu 上面啦，有好多唔同嘅壽司啦。咁而家咧，我見到咧，其實最多人揀係咪海膽啊？ 海膽。 拖羅啊！ 拖羅啊！而家係你哋三個都有揀拖羅壽司啊，係啦。跟住咧，第二位咧應該話你啲口味都好似喎，大家啊，就是、海膽壽司就係阿莫同埋阿師培嘅。 嗯，我唔中意食。 係啦，咁咧就 我第一係三文魚，第二係拖羅，第三係玉子。 咁、哦、你不如而家快速講俾我哋聽咧，究竟咧、 啊、 我哋揀嗰幾個咧？是啲乜嘢 啊？ 系啦， 你又喺度拖我哋時間， 海膽。 好啦，嗱，到一度嗱，其實咧，嗱，三文魚壽司都係我同的神會揀，我最中意食嘅一款壽司，就係、是、網民發一個討論，就係話你食呢種壽司嘅人咧，係代表乜嘢咧？就係普通人。 OK， 系啦，呢個就普通人，但我唔緊要，我真係覺得好食。點解咧？佢哋就話因為三文魚壽司平啦，同埋又好食啦，所以呢個咧就係大眾嘅代表嚟。 普通唔講 ，next 係啦。好嘅，好啦，第二就係海膽壽司。海膽壽司我見就係得師培一個。 得啦，你講啦，我都有啊。 就係、是、咧，我就係有錢人同埋有品味嘅人。 嗯， 系啦，跟住咧第三样咧就系呢个叫做吞拿鱼寿司，就的神嘅，就 系、 是、哦， 唔系我系拖罗啊， 唔系你有剔到 吞拿鱼 嘅，系啦，吞拿鱼咧就系现实中毫无品味嘅人， 哦 ，OK， 所以佢 拣 咗拖罗咯， 系啦，即系补救翻系咪拖罗之后，跟住咧就甜虾寿司就系话咩咧，就系、是、经常搞小圈子嘅人啦，咁我见大家都冇剔嘅呢一个，咁、咧玉子寿司就系咩咧，性格像小朋友嘅人，系、即系的神就有嗰几个元素，系啦，剑鱼寿司我见到都系诶有嘅，阿师培有嘅，就系、是、一个平平无奇嘅平凡人。咁样嘅，系啦，带子寿司阿莫系有份嘅，啊唔系，跟住之后取消咗系咪啊？咁咧就系话呢个带子寿司就系点咧？属于怕事啦，同埋胆小嘅人咁样嘅。跟住咧油金鱼寿司就系有钱住私楼嘅高级人士。咁我哋全部都冇剔嘅呢一个。 最后啦，最后啦。 系啦，最后就系呢、這个 拖罗。 拖羅係啦，拖羅係乜嘢咧？就係、是、代表呢個中產階層同埋呢個成功人士嘅。大家 好嘢，總結就係唔準嘅。即係你話如果話拖羅咁鬼貴啊，你叫我而家冇包袱揀，我梗係揀拖羅啦。但係你叫我坐低食唔食拖羅，我梗係唔食啦，咁鬼貴。我都係 cheap 嘢，食翻三文魚得㗎啦。 三文魚啊，其實係。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 送俾大家系许正允嘅《别为我好》。五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同大家寻常事认真做啊！ 才努力制止朝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 令到纽约医疗系统可以专注治疗新型肺炎病人，有1000张病床的安慰号目前只是接收了大约20名病人。为防止病毒传播到船上，即使是病人家属目前亦都不准上船。如果有工作人员需要上船安装或者是维修设备，需要先进行身体检查、洗手和戴上口罩，上船之后亦都只准在特定范围内活动。英国在野工党将会公布接替葛尔宾担任党魁的人选，影子脱欧事务大臣司纪贤呼声最高。50万名党员合资格投票选出新党魁，正式结果稍后以新闻稿方式低调公布。当选人会以预录方式发表胜利演说，原定举行的特别会议因应当局针对新型肺炎疫情限制群众聚集而取消。报道说，司纪贤在今次历时3个月的党内选战中击败其余2名候选人。他做过英国刑事检控专员，2015年当选国会议员，在葛尔宾的最高层幕僚团队中担任影子脱欧事务大臣超过3年。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中国东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晚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柴湾咧，直至到下昼嘅7点，所有车辆仍然系禁止进入环翠里、连城道同埋歌连臣角道。咁另外喺沙岭，直至下午6点，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嘅边境禁区系会开放俾公众人士前往扫墓。沙岭道同埋罗湖道近住敏感道路交界一段咧，就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咁直至7点啦，东铁线嘅部分列车都系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系会局部开放噶。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暂时是正常。而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泽安村。在新界荃湾一带，包括大河道、大河道北、 沙咀道眾安街同埋荃灣街市街嘅交通仍然都係繁忙。咁大河道去荃灣西方向咧，近住洋屋道一段，而家車龍排到近荃灣港鐵站。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清水灣道騰龍台去西貢、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新娘潭路烈士碑來回、青山公路沙倉去屯門。最後揸車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落時間是傍晚的6:40，而聽朝的日出時間就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系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嚟到港珠特工队，今日我哋特派员系 茉莉。 好啊 ，Hello。 暗黑料理又出动系咪？ 喂，唔好咁讲啦，今日可能正嘢咧，因为其实咧，我只不过今次系整一啲怀旧嘅嘢饮俾大家。 系， 因为大家我相信咧，应该最近咧啲疫情关系啦，少咗咧落街食饭嘅。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大家可能咧，即系都知啦，香港人咧对一种嘅食物咧系极度情有独钟，滴滴食咧都唔厌嘅。茶餐廳 啊， 係啦， 茶記， 茶記， 香港特色嘢。 喂，茶記真係勁喎，因為呢個茶記咧風魔到咧，即係我之前都話去澳洲咧，係特登咧，即係去慕名去揾嗰間茶記食啊，財記啊，我記得好似係 咁誇張， 係啊，淨食財記茶室咁樣啦，跟住哇，嗰啲回憶翻曬嚟嘅真係有叉燒飯啦、啊，你諗下一個人生存喺外國咁耐，成日都食 pizza 嘛，咁、哇，真係見到嗰啲叉燒飯咧，同埋福建炒飯咧，100分， 我自己咧。茶餐廳一定必食的就是而家新式嗰啲先啦，講緊新式嘅就一定會嗌炒蛋，同埋佢哋嘅多士，因為佢哋嗰個厚多士咧係特別軟熟嘅、但係一定要加煉奶落去個牛油多士嗰度，即係有得加2蚊加煉奶咁 啊， 我會加呢個咯。 係、即係多士係特色嚟嘅，奶醬多啊。仲有咩咧？果尖多啊，嗰啲全部都勁好味，再加個烘底加啊嘛，特別係重點。 知唔知我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好中意食奶醬多，咁跟住我而家話俾你知，係啦，咁好中意食奶醬多，咁我翻到屋企太細個，記得嗰陣時我就唔記得咗奶醬係花生醬啦，加牛油定係加煉奶喎。咁、我喺屋企嘅時候，即係我見到，咁我咪求其攞啲嘢搽咯，咁我就攞牛油搽完之後就搽花生醬，好似係啊。跟住之後咧，我食落口啦，噎嗰啲味 嚇，點解啊？ 係咪你個牛油噎咗啊？ 唔係啊，原來咧唔知花生醬加牛油定唔知邊種嘅，即係總之花生 即 係奶醬多加尖醬多，其中一樣就溝混溝錯咗，溝咗就哇個口難食到咧。 但我唔食奶醬，唔係，sorry， 唔係食奶醬，果 jam 我係唔食噶，果 jam 好奇怪，我覺得係酸嘅， 居然 即係等於我中意食薯條點提子汁啊嘛。 我正想講就係果醬咧，我唯一會食嘅咧就係咧點薯條。点嗰啲鸡粒，嗰啲我就中意食茶落呢个叫咩啊？猪柳蛋包就食， 哇好奇怪啊！ 猪肉好味噶，我觉得冇问题， 好好食噶。 茶麻辣薯饼仲好味， 阿乐哥 正，鱼柳包仲正。 阿乐哥想发言啊， 即系讲开多啦吓。 喂，但系头先咧讲起嗰个嘅 酱，系滴 点咧？的神 系啦，点啊点啊点啊！ 即系嗱，讲开嗰啲，多谢你俾我发现啊，的神系啦。咁样嗰啲讲开嗰啲多啦，我自己就好少特登去茶餐厅点嗰啲多食嘅。但系咧，我最中意嗌一样就系咩咧？沙爹藕面火腿鹌鹑加个。两份面包个 系常餐 嗰个啦，系啦， 因为 通常 B 就系火腿通粉，啊唔系唔系 B A 系火腿通粉 ，B 系雪菜肉丝嗰、那个系咪啊 ？C 就系、是、嗱，我屋企留下紧 C 就系呢一个沙爹藕面啦，配个火腿鹌鹑加块面包咁样啦。点解我咁中意食呢个咧？就系、是、因为我自细有个习惯就系我会介嗰个火腿鹌鹑少少咧，再去夹嗰个包食，咁、哦、样咧就好似你成个餐咧变咗多咗个火腿蛋字咁样啦， 即 系 珍宝啫嘛，珍宝咪系你自己砌翻个包出嚟， 系啊。其实是这样，但是感觉会开心了，我自己就觉得。 而如果茶餐厅新式的话，我喜欢嗌奶油脆猪，不过不是间间有得吃的。 哦，喂，但是另一个不是间间有得吃呢，菠萝油。 哦、 真的不是间间都有的，他就算做菠萝包他说不做菠萝油就不做了嘛，没有嘛。但是现在、普遍有一些新式的呢，就是扮返怀旧那些呢就有了。 冰室那 些。是冰室就有了。 哇，如果出面有埋出面有埋那些面包铺，即是卖埋新鲜面包那些呢就仲正。 但是讲开旧式呢，我小小个已经吃的了，现在呢我见到九龙区都开始有一些连锁茶餐厅是有得卖的。 是。 菠萝蛋啊。 啊菠萝包夹蛋喺里边嘅， 系、 哦、啦， 哇，呢、 這个 好好味啊，我食 好好食，跟住煎咗个菠萝包，即系将个菠萝包界开一半，煎咗佢、哦，直情攞落镬煎、 哦， 煎到佢脆卜卜啦，即系中间个肉都系脆卜卜啦，跟住之后就搽啲炼奶落去，咁可以就系一个菠萝奶，好似叫做跟住之后如果再加埋只蛋落去咧，就系炼奶沟埋落去。好好食噶，跟住以前咧就是上水區有嘅，咁一講咧咁上水好多街坊都知係邊一檔噶啦，即係得兩檔喺街市嘅啫。咁跟住咧，而家咧我就見到出面嘅茶餐廳都有呢幅圖，即係話出面都應該影有得賣呢個，大家可以試一下。哦，下次我整俾你試一下， 好 好食 啊！我仲試過咧，見到咪都食過嘅菠蘿包裏面夾豬扒都好味，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就变咗好多呢啲啦。 演变版，但系香港特色嘢咯，我又未见过外国有得食， 系或者怀旧嗰啲咧，好笑噶。我会好中意食呢个，以前唔中意食叉烧火腿通噶、哦，即系叉烧通或者火腿通。大过咗先食，以前我一定唔会拣嚟食。 唔好食通粉嘅， 系啊，好热啊，觉得。 同埋嗰啲叉烧好干噶， 浸咗落水 OK 嘅。 系、哦，有啲餐厅真系啲叉烧好怪嘅、 啊， 假叉烧咁样， 鲜粉红色噶， 系啊，假叉烧唔知点解、怪怪地嘅， 斋鸡粒啲 friend 咁啊，系啊，咁但以前咧，我就一定都系会嗌沙爹牛，因为嗰时仲未戒牛啦，或者咧有段时间减肥咧就会嗌雪菜，因为觉得就会瘦 啲， 系啦，同埋有一啲茶餐厅系有焗饭啊嗰啲嘅，同埋有一啲系咩咧？嗰啲蛋牛治啊。个牛肉咧系啦，唔系鲜牛肉，系咸牛肉。 咸牛肉蛋治好中意食噶， 不过咧食食下，我有一排都好中意食噶。后屘我发现咧，其实啲咸牛肉咧里边好多都好生嘅，因为佢咧为咗要唔好太老咧，佢一落咗个蛋咸牛捞完个蛋浆，佢煎一煎咧，佢就上镬噶啦嘛。 但系唔熟其实咧又唔系咁好嘅， 我惊咯。 系啊，唔熟我试过食到屙嘅，因为系啊，所以真系小心啊，咸牛肉。 系另外啦，讲到饮嘢咧。我而家咧好中意飲呢個華田咧、有啲新式嗰啲咧，有啲脆脆喺個面嘅、好好味噶。 杯牙脆脆嗰啲 friend 啊， 佢唔係杯牙脆脆，我唔知咩啊，係咪杯牙脆？即係總之好一啲脆脆喺上面。 好似你食早餐嗰啲脆落落， 唔 係 嗰啲啊，唔係嗰啲，唔係好似麥皮嗰啲啊，係、真係黑色，好似啲粉定唔知點樣啦，滲到成個杯面、咬落口煙煙韌韌噶。 咩綠恐龍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類似 啲咩恐龍啊嘛？ 好好味，有啲。华嗰只而家都有啊， 有恐龙噶，即系个名叫恐龙啊， 系啊， 恐龙。 因为咧佢系超浓嘅朱古力嘅， 系啊，好想饮啊， 好正。跟住佢仲要上面类似啲粉啦，你沟落去嘅时候啦，你沟到变咗中间凝固咗，好似一啲。烟烟韧韧嘅糖胶或者叫做蜜芽糖嘅物体，你一路饮嘅时候，你一路可以嚼嗰啲嘅朱古力咧、哇！跟住之后咧，以前细个系冇噶嘛，咁我唔知道原来系特别再制造嘅。咁我翻屋企一日咧，我就走去买一包成包咁样啦，翻屋企冲啦，冲完之后我心谂，冲完啦，跟住就抌一扎去面，抌咁多得咁多，我越抌佢越溶，越抌越溶，一嚼嘅时候。 唔係呢種嘅，係獅子，原來佢係另外額外㗎、啊。 不過其實而家市面上咧，好難飲到好好飲嘅凍朱古力嘅真 的。嗯， 即係你飲華田啊，或者柯力嗰啲咧，啲例牌嗰啲味啦。嗯、但你有冇發覺你嗌朱古力咧，好難買到好飲嘅？ 因為佢粉沖㗎嘛，佢通常 個味道硬係有啲偏差嘅。 仲有、啊、朱古力同咩谷谷啊，兩樣嘢嚟㗎，大家要留意翻。 係啊。 哇！但係講到咧舊式嘅茶餐廳，我即刻諗起朱古力上面要加埋 cream 嗰個先正， 係、啊、 有冇飲過啊？上面咧 有一大撇 cream， 下面係朱古力，跟住再配冰， 最邪惡嘅呢樣嘢。 另外即係經常會以前細個就係飲乜黑牛咯。 是 啊， 啊一个汽水黑色的汽水再加雪糕在上 面。我在澳门喝过一次黑牛白牛，原来還有一隻叫 金牛的。 粉红牛。 金牛是什么、啊、 金牛 金牛都有黄、啊、有黄牛金牛的。 金牛即是加忌廉。 即是忌廉咯。 是 啊， 是啊忌廉加雪糕。 忌廉溝鮮啊你喝过没 喝过。 好喜欢喝啊小时候。 但是坊间有一隻耳溝的那隻呢我觉得不是那么 好。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没有那么真的那隻 味。自己溝鮮好味的。 是 啊不如现在呢播首歌啊跟住之后既然大家都这么熟悉茶餐厅的不如阵间讲一些茶餐厅的俗语看看大家又知几多啦。 来我店拍片面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下昼嘅五点十九分，你听紧嘅系《寻常事认真做》，送俾大家系 Edgar 嘅 Mac。 愿望明日胜过散步，崎岖不等于恐怖，残缺也好，完美也好，共你捆绑。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一首歌翻嚟啦，就话咧讲下一啲茶餐厅咧，尤其是怀旧嗰啲啦，有啲嘅俗语嘅。咁啊，睇下你哋又知几多样咯。一个叫汪亚姐，好明显啦。 热咖啡 争少少 吓，热斋啡 系啦， 斋啡啊，竟然系 原来系斋啡咁解， 即系无糖嘅。 系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好啦，另外一个啦，肥妹， 肥妹即系应该好肥噶啦。 嘢饮嚟嘅，嘢饮嚟噶， 嘢饮嚟嘅，全部都系嘢饮。我 肥妹奶类嚟嘅， 朱古力， 朱古力。 O K， 系啦。不过因为咧，佢咧朱古力咧个卡路里非常之高嘅，饮完之后小心变肥妹，所以啲人就会嗌佢做肥妹，系啦。 唔该，要杯肥妹。 系啦，之后啦，我谂呢个你哋都未必知，我都唔知嘅。之前败家仔， 败家仔应该贵噶啦，咁样系败家仔。 加个雪糕嘅， 冇 冇， 好甜嘅， 都甜嘅， 都甜嘅。好立刻， 唔系 加蜜糖嘅 败家仔，唔系 败家仔。 点解提子汁系败家？ 唔系嗰只提子汁贵啲啊嘛。 多唔多人饮嘅先呢只产品？ 咩路士嗰只嘛？ 哦，诶，会唔会多人饮牛冰咧？ 唔 系，因为贵啲， 多人饮， 多人饮。 嗯， 水果冰， 但系未去到最多人饮嗰啲。 菠萝冰 系特色铺头先有嘅， 唔 系 基本上都有。 鸳鸯 唔系， 嗯， 好撞咯。 咩颜色啊？ 一讲你就知嘅，系讲话奶类嘅 奶茶， 唔系 鸳鸯， 唔系 玻璃 开股， 系 就喺呢个柯华田，因为咧啲伙计咧就会笑话柯华田个田字咧就系你买俾啲食客，即系话你要将啲 田 都卖 卖 俾人，所以哇你买田俾人仲唔系败家仔咁样，所以就系败家仔咁样啦， 即系要谂好多层先谂得到。 有好多我都聽完，即係或者睇完咗，哦咁解噶咁樣。好啦，鴛鴦頭先阿迪神都講啦，大家都知鴛鴦係咩啦？ 知 係啦， 就係 知唔知鴛鴦係咩啊？知啊，點唔會唔知啊？ 大家會知咯，你 唔知啊？真係 鴛鴦喎，你中意飲咖啡喎，冇理由。 喂，阿樂爺喺外國出世㗎嘛？你睇下佢成日去歐洲旅行， 咁啊 嚇！唔知你係咪喺歐洲出世啊？ 咁 係 點？ 鴛鴦即係咖啡溝 奶 茶 咯，係咯。咁個俗語係咩啊？ 唔係 鴛鴦咯， 我就鴛鴦。 係啊。所以我冇理由唔知嘅鴛鴦，你以為仲有個術語？ 落嘢 A B C O K 係 正常嘅。 好啦，咁啊鴛鴦拆散又解咩啊？ 即係分開咯，即係一係要咖啡，一係要奶茶咯。 咁即係點樣？ 即係兩杯， 即係要啲咩？ 一杯鴛鴦，一杯奶茶。 系啦，佢原来即系代表拆翻开嘅话，即系话客人要点两杯， 各一杯， 就即系咖啡同奶茶各一杯咁话。绿色 冻柠水 系咩？我劲喎，你点知嘅？ 我估咋，我估因为冻柠茶系深色啊嘛，绿色即系变水啦，所以冻柠水。 系啦，佢就系咁嘅意思。好啦，二零六， 二零六 系啦。好啦，二零六你就知啦。咁三零六你又知唔知系咩啊？我都估唔到啊！而佢嘅解释我睇到乜嘢啊？ 领落都系领落，煲领略，煲领落 点样？ 姜领落 系啦，姜领落系啊，山姜嘅意思佢应该系好啦。跟住 C O T 就即系冻柠茶啦，即系好明显就 cold 即系冻啦，柠就 系 柠檬啦，加个零字落去啦。跟住 T 咧就系即系 T 即系茶咁解啦。好啦，跟住啊，二十九系咩啊？呢个我唔明嘅， 热鲜奶。 点解你会知嘅？ 因为二 nine twenty nine， 我就谂咗好耐二九系咩？ 神哥，神哥 啊，系啦，跟住之后就再查酒嘅大家都知啦，仲有啦就系呢个嘅叫做鸳鸯儿童鸳鸯。 即是华田沟可力是吗？ 是啦，就是因为没有咖啡因，小朋友都喝得咁解。另外仲有一种呢，就是以前的怀旧的茶餐厅都经常有，但我是没有喝过，亦都不敢喝的。 咩嚟？ 牛肉茶或者叫牛肉汁的物体。 哦，听过啊。 我是现在在一些很旧的茶餐厅啦，或者一些很即是很耐历史的茶餐厅都仲见到。 即是他用煮牛肉的水去冲茶。 咪嗱，以前呢有一只呢叫做宝乜尔牛肉汁咁样嘅，在药房才买到。 是是 是。它一些是超浓缩的牛肉汁。擺喺個玻璃樽度，咁你每次咧抽幾滴再開滾水咁樣俾啲細路仔飲嘅，相傳就係話補血用， 但 係 好飲嘅。 我飲過唔好飲，但係好細個飲真係唔好飲，會嘔翻出嚟。 有啲茶餐廳嘅即係負責煮嘢飲嗰啲都有講啦，佢就話咧佢會比較腥嘅，咁可能要加啲薑啊嗰啲啦，有啲人加啲忌子內再煲。咁另一種啦就叫做滾水蛋，咁咧滾水蛋咧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成日都飲，我諗迪神都有飲過啦，我有飲過嘅，我思培冇飲過， 好細個飲過，唔記得隻味啦， 我都唔記得隻味啦。咁呢一種咧，其實而家咧大家如果都掛住茶餐廳嘅話，不妨喺屋企都可以嘗試，因為好簡單。材料只是用一隻生雞蛋，用一個好滾的水，因為大家要記住啊，要好滾的水， 整熟佢， 唔好太唔好話普通熱的水要滾，因為你要整熟個蛋或者要溝落嗰只蛋度，再加糖或者煉奶。咁如果就咁加糖嘅話，就叫滾水蛋。咁呢個已經係瀕危絕種嘅，同牛肉汁一樣，都少人會見到嘅。咁好啦，咁一陣間咧，我就嘗試即係俾大家試下啦。 呢個冇事嘅，今次 呢個應該冇事嘅，因為喺屋企應該坊間整到，只不過係咧，因為而家好多年輕人可能唔知呢一樣嘢係咩嚟，或者未聽過。咁話俾大家聽，呢一樣嘢其實咧，對於我哋嚟講，細細個係豐富同埋個營養價值都幾高嘅。咁咧味道我覺得都 OK， 但係。我就唔会滴滴饮咯，咁啊，大家阵间就会喺短片度睇到啦，整呢个嘅滚水蛋啦。 明明在二月一起飞往幸福雪国，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助，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也隔一重纱，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 下午的5:29，陈尚思认真做送给大家是徐嘉晴的14天。在5:30新闻之后呢，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会有陈尚思认真做的慢动作的，转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62宗。新增个案之中，10名患者有外游记录，当中7人是留学生，其余3名患者属于同一家庭，包括1名6岁小童。他們和早前確診的患者去過芬蘭和瑞典。沒有外遊記錄的7宗新增個案之中，包括1名警員。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這名警員和早前確診的31歲警員同樣來自石硖尾警署，但是屬於不同小隊，仍然調查兩人有沒有接觸和一同參與活動。仍然調查兩個人有沒有接觸和有沒有一起參與活動。張竹君提到，一名93歲男子亦都確診，他早前曾經因為中風到博愛醫院治療，曾經出院回家，在4月3日因為發燒再次入院，由於在醫院逗留長時間，仍然了解緊會不會有機會在院內感染。一名確診患者曾經入住普通病房，在93歲患者的病隔門外逗留。 一名驻守西九龙总区的46岁男警长确诊新型肺炎。警方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那名警长隶属机动部队，过去14日曾经参与反罪恶巡逻和人群管理行动，包括3月31号晚上参与旺角警署附近的人群管理行动。参与行动的警务人员都需要佩戴口罩。警方说，那名警员前日感到不适，到政府医院求医，他没有外游记录，亦都不是早前确诊警员的紧密接触者。在等候卫生署进一步评估和建议之前，和那个警长驻守同一队伍的所有警务人员将会安排在家工作。一名印度商人上个月21号从土耳其来港，申报在一间酒店检疫，但是一日之后怀疑违反检疫令，打算经深圳湾离境，被入境处发现。他被控一项未获授权人员许可而离开检疫地点罪，在检疫中心完成14日隔离之后，今日被带上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5月15号，以等待索取文件，期间被告需要继续还押。根据资料，被告是外国地区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自上个月19号生效以来，首位因违反规例而被检控的外籍人士。美国各州以至大部分国家继续争相抢救供不应求的医疗物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法国有政客形容是一场全球寻宝游戏。在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州长国务扬言会从私家医院和公司夺取闲置的呼吸机，认为这个做法是为了挽救生命，如果因此惹来法律诉讼，个人愿意承担后果。他承诺疫情过后会尽快归还向外间借用的设备，并且会补偿物主。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晚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咁喺长沙环咧，直至到晚上嘅7点，永明街同埋通往坟场嘅通道仍然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而喺屯门咧，同样直至7点，青山径以及前往青松观同青松仙苑嘅通道都系会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美河楼一段龙尾喺利郑屋邨。喺新界荃湾嘅大河道、大河道北、沙咀道、众安街同埋荃湾街市街嘅交通咧，仍然系繁忙噶。咁其中大河道去荃湾西方向近住杨屋道一段车龙排到近荃湾港铁站。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大河道一段龙尾就在联仁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新娘潭路烈士碑来回和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㗎。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开 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逆境要自强，最啱做住运动嚟听范晓萱呢一首《稍息立正站好》。 稍息立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平平常常，平平常常，人手举起高，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的舞蹈国家。稍息立正站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慢动作子龙就来到利东街，因为发现这里有一间手宠的专卖店，所以特登就跟两位负责人一起聊一下偈。他们分别就是 Victor。 Hello， 我是 Victor。 Victor Wong。 好久没见 Victor。 另外还有娴姐。 Hello， 大家即经常买玩具的话，或者去开展览，都应该成日见到娴姐的，是很前线，是我们的玩具工作的前线人员。娴姐你好。 嗨，你好子龙。 见得到啦，呢一间嘅手宠嘅专卖店啦，其实就大过早前系啦，我哋年头，因为啱啱咧就搬咗个铺位，而且咧里边咧嘅 figure 嘅种类咧都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 size 啦、series 啦，即系系列啦，而最关键咧，连早前我哋见到手宠嘅雕像啊，都喺呢度有得卖喎，咁啊。究竟成个 project 成个计划点样诞生嘅咧？先问一下 Victor 先啦。 好啊，其实我哋想手宠专卖店已经几年嘅时间噶啦，咁啊一路都系谂下啊，究竟诶点样去做一间喺香港有特色嘅咧？会喺边度咧？其实呢两个条问题都好难答嘅，因为系好多选择噶嘛。后尾见到利东街其实都人流几好啊，我哋觉得个格局都几似嘅，有少少走入嚟咧，好似一个奇异嘅世界咁样，我觉得 估得嚟有潮嘅， 冇错。应该手宠如果做一间专门店咧，都好迎合手宠嘅世界咯，所以我哋就开始筹草酝酿啦，同日本嗰边倾啦，有冇可能喺日本以外做一间专门店咧，或者专卖店咧？咁呢个就系、是、开始咗一个历时几年嘅沟通过程啦。 印象中呢一间咧，应该系海外第一间手宠专卖店嚟咯。咁成个诞生嘅过程，其实难度高唔高咧？ 其实非常之高噶，要用到Tatsuka World 呢一个字眼咧，其实佢未批过。你要做到一个第一就系啲产品要有一定嘅质素啦。第二真係專賣囉，即係你真係 focus 喺佢嘅characters 啦。咁當然啦，我哋就係、是、以一個玩具或者收藏品而一個出發點，但係我哋都有譬如係T恤啦各樣嘢去生產。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呢，我哋亦都要喺個設計同生產嘅產品嘅數量上呢都要考慮埋。咁所以呢個過程裏面就係話，我哋從一個設計出發啦，從一個生產嘅量嘅出發啦，有冇產品啦，嚟到店鋪嘅特色嘅各樣嘢咧，都係一個即係閒姐啦，即係加埋對於即係大家對於手宠嘅熱愛啦，幾個設計師啦，咁夾埋坐低，係有時唔坐低，瞓覺都要喺度諗嘅咁嘅情況之下，終於一步一步咁說服嗰邊咯。 Thank you. 呢個時候都要問一問閒姐，因為閒姐喺玩具界嚟講都已經有一定嘅資歷啦。咁呢度啦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玩具，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其中一兩款啊最高挑戰性，又或者最唔容易先至可以誕生嘅玩具咧？ 就手重似重呢只， 直頭係佢嘅自畫像嘅雕像。 係。 點解難度咁高咧？呢只？ 因為之前未做過嘛，佢要求力高。 哦，即係從來冇手重自畫像嘅玩具出現過。所以特別嚴格啦。 係啊， 點樣由零開始設計到完成，用咗幾耐時間啊？ 兩年啊，係啊 ，Victor 諗嘅。 兩年 ，Victor 點解會誕生手重呢個自畫像嘅 figure 出現啊？ 產品好多，大家諗你手重自從就是飛俠啦，怪獸博士啦，好多好多類型咧，佢嘅世界實在太多人物啦。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好似咧啊，冇乜見過，但係最主要喺漫畫書見過啦。咁如果你去過佢嘅即係博物館咧，都有佢自己。嗰、那個製作即係工作嘅環境啦，甚至都有啲卡通畫。 佢嗰張工作台。 係啦係啦係，咁但係好多時都係平面嘅，未有人做過 3D， 究竟點做呢？咁我哋就開始籌劃啦。咁啊畫傳出嚟，有啲生產商會諗下啊，我不如申請個版權我先做啦。但係我發覺咁樣唔夠誠意，我哋直情咧係試做咗成個 figure 出嚟，跟住咧即係親身拎去日本嗰度俾佢哋睇。嗱、啊，我哋真係做咗出嚟，唔係得個口講噶。嗱、你睇咗出嚟，你手揸住啦，有咩地方要修改啊？各樣嘢咧，你哋講啦。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攞住真實版嘅時候咧，啊，佢哋覺得好感動，你見到佢哋嘅樣子，即係拿住阿手重謝志松一樣事，可能係寫相啦，同佢做嘢咁耐啦，即係我就未親身見到佢拎住手重嘅公仔落嚟，不過我覺得佢即係攞住佢覺得好感動咯，就諗翻起以前嘅事咯， 內心係不停咁滾動。我想問下，特別喺設計啦嘅過程底下啦，因為頭先提到啦，從來未見過 3D 嘅情況啊嘛，個難度有幾高咧？ 其實由呢個 2D 變 3D 咧，都係一個要靠空間想像嘅，即係你要諗下畫咁嘅，佢有時候畫個筆。即係其實有時候漫畫或者畫畫嘅人咧，佢個筆咧係真係係經過佢自己千錘百煉畫出嚟，佢基本上好似隻手會自動咁樣畫到嗰個位啦。啊，咁但係當佢唔同嘅角度嘅時間，佢又畫咗另外一個位喎，但係你覺得好自然喎， 特別係佢個鼻啦。最鮮明嘅 signature 係啦，究竟變成咗立體嘅時候會唔會走樣呢？神水咯，我諗最重要係一樣嘢就係、是、你點樣去將一個漫畫家嗱、漫畫好特別嘅，大家如果睇過漫畫，你發覺裏面啲人物好似有血有肉，啲人話誒、畫公仔啫，其實你嚇畫公仔裏面係等於睇場戲，我哋個漫畫裏面每一個人物有感情。基本上嘅感情經過個設計同埋佢自己嘅漫畫裏面嘅表嘅係啦嘅經歷嘅表情各樣嘢，完全好似活生生咁嘅。我哋點樣將呢樣嘢變成一個你可以手揸住嘅喺另外嘅 dimension 所嚟講緊 3D 喎？究竟你點樣去演繹呢樣嘢咧？其實我哋都試咗好多好多個效果，甚至你睇下而家呢一個咧，我哋嘅 figure 啦。佢嗰、那個嗰件衫啊，飄起少少， 即係呢個風吹嘅感覺。 係啊，呢、這個感覺咧，第一即係漫畫係活嘅，好多時你見到漫畫嘅人物咧，有表情啦，有動作啦，有場景啦，唔會死咕咕企咗一個喺度。咁所以呢個我哋東京玩具嘅設計咧，好多時都會係有少少將呢個動態擺喺個 figure 裏面，同埋嗰個甚至表情。甚至點樣去演繹翻嗰個角色本身嘅深層嘅性格，咁呢個就係希望喺玩具裏面能表達到咯。 係純粹啦，一幅圖，然之後 3D print 咁簡單，裏面咧有好多好多嘅諗法啦，甚至乎靈魂啦，灌輸咗落去。咁啊提到啦，東京玩具啦，有咁多唔同嘅 figure 啦出現過啦。咁啊亦都知道啦，今次誕生呢一間嘅手冢專賣店啦，裏面都有好多嘅第一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邊幾種唔同嘅第一次咧？ 好似嗰個門抽咁。全世界未出嘅，系啊，就是、小飛入個頭啦，咁啊用合金嚟去整，系，仲有嗰、那個請戴上口罩嗰、那個 一個簡單嘅指示牌， 系啦，日本都批咗。 喂，這個我要插個嘴啦，嚇，因為咧我負責咧好多時候咧就係睇呢個我哋叫天書啊 ，guidebook。 咁佢嗰個license 指南啦， 冇錯，我哋 license 咧就係一定要 follow 一啲 rules 嘅，即係話你唔可以做乜，你可以做乜嘢。咁咧，咁第一頁咧已經寫咗啦，小飛俠係唔可以同你講啲乜嘢嘅咁樣。因為佢唔想破壞咗小飛俠電影嘅世界、電視嘅世界、漫畫世界裏面佢嘅性格，你唔可以亂噏啲嘢噶嘛，係咪先？咁但係今次咧，我諗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大家對於抗疫都想出一份力啦，即係閒姐提出嘅。喂，不如叫小飛俠叫人戴上口罩啦，呢、這、一個咁簡單嘅一個舉動，原來係世界第一次。 哇！見微知著啦，咁簡單嘅一個温馨提示，都已經係世界第一。同埋頭先閒姐提到啦，嗰個門柄啦，其實即係大家就咁幻想門柄都可能一個把手啊，但係今次個門柄咧好簡單啫，就係將小飛俠個造型個樣啦，就變咗做一個合金，然之後咧就镶咗喺道門嗰度。咁啊，我嚟啦，就歡迎住大家。 呢個咧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大家好多時候小飛俠就係以一個 2D 貼紙形象，或者係一個湯即係私印嘅形象，喺某啲家用嘅產品上面出現嘅，即係譬如可能一個樽。咁有個小蘭同小飛俠喺上面啦， 好 係啦，印象好少一件嘢，本質上變成咗小飛俠嘅一個唔係淨係印刷咁簡單嘅圖案啦。譬如個手把係一個全金屬嘅，我哋又將小飛俠個形象點邊度凹邊度突，個金屬究竟點反光唔反光，咁去做上去，咁呢個設計上係要注意啦。咁所以未來如果我哋做家品產品，譬如假設要做啲筷子嘅。咁我可能你第一時間諗啊，不如我係咪將小飛俠個頭或者成個身體形象黐喺個筷子上面呢？其實我會諗呢一啲微雕啊，我喺網上見過呢，係有人用啲鉛筆，咁就將啲鉛筆芯呢雕成一個火車咁樣， 即係寫嘢嗰個位黑色嗰度。 係啦，咁我哋諗下啊，其實係咪應該出對筷子呢，直情小飛俠個形象呢喺個筷子頭嗰度，正成個企喺度，你見到係好似微雕咁呢。我咁呢個呢我就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啦，因為你用緊嗰陣時候，直情係嗰件本身係一件雕刻藝術品咁樣。 哦，有趣喎呢個。 所以可以諗下家品上咧嗰、那個形態啦，各樣嘢啦。咁未來甚至即係我亂噏嘅啫嚇，咁呢個可能小飛俠我哋做一個洗頭水樽咁樣。咁小飛俠做洗頭水樽，比起一個小飛俠移印落一個洗頭水樽係唔同嘅喎。咁我哋要設計一個小飛俠嘅形象，究竟點樣倒啲洗頭水俾你咧？係咪擰開隻手指啊？定係擰開個頭啊？定係 可能擰佢個頭， 然後 手指嗰度流出嚟？ 係啦，咁係咪咁咧？喂，咁呢個係好有趣咯嚇！所以我覺得產品設計咧，同埋一個即係我做電影創作噶嘛，咁都係好相似嘅。譬如我哋拍電影會諗啲橋段，人哋未睇過嘅，亦都做產品設計嗰時諗下啲產品，冇人諗過係咪好過癮咧？咁我覺得係未來我哋嘅方向就會諗啲過癮啲嘅產品咯。 经历咗啲乜嘢，令到你哋咁热血、咁喜欢手冢，直头啦要变成一间专卖店咧？系咪细细个嘅娱乐就已经系成日睇佢嘅卡通啊、漫画啊咁样样嘅咧？ 手冢自从个漫画，边个唔识咧？首先第一样嘢系咁当然以前嘅译名就系譬如怪奇秦博士啊，咁应该呢个医生。 姓秦嘅咧，细个咁啊，睇下咩先，因为我睇老夫子噶嘛，老夫子系个秦先生，有冇关系嘅咧？佢哋啊，咁睇下，诶，讲病例嘅，讲啲好奇怪嘅身体对于一啲病嘅自然嘅抗拒。我记得好记得有一集系点样，有个医生好似做将个病人做手术咁啊，做完手术之后咧，留低咗一啲，好似留咗把刀喺个身体里边， 系 咁啊，死啦！咁點算呢？或者經咗，但係經過咗好耐之後咧，都先至出現問題喎。啊，咁啊發完咗開刀之後咧，喺裏面咧好似結咗個繭喎。 嗯， 佢話咧，即係喺個集裏面咧，原來有啲案例咧係即係有啲外來嘅物體走入咗喺身體裏面咧，身體會分泌一啲可能纖維啊嗰樣嘢包住佢，等佢冇即係好似我覺得似一個珍珠啊，唔知唔知 啊？ 有粒沙跌落去變咗珍珠。咁我覺得呢個係細嗰陣時好有印象嘅。哦，原來我哋身體有一個叫做其實唔淨止免疫能力，係對抗外邊為咗生存嘅能力。咁我諗手冢裏面所有嘅角色甚至嗰漫畫咧，其實佢係歌頌緊呢個生命嘅熱愛，耳濡目染嘅時間，即係一睇到手冢漫畫就好熱血噶啦。尤其是佢播一首歌咧，噔噔噔噔噔噔，咁就覺得呢個世界好似好要去衝啊，或者係好想要做啲嘢啊。手冢俾我嘅即係人生嘅推動嘅力量，就係好似要向前。我哋就算跌低都繼續向前，咁嘅感覺。 悲しげに咲く花に君の面影を見た大好きな雨なのになぜか今日は冷たくて淡く 作品啦，而家啦，我喺店铺咧就见得到啦，天花板有一幅好似我哋去欧洲啦，嗰啲即系罗浮宫嗰啲顶部啦，咪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壁画啊咁样样嘅。咁呢个咧就用咗啦，系唔同嘅角色。咁基本上咧，大家都數得到，除咗係小飛俠啊、秦博士啊、小白絲啊，甚至乎三眼仔啊等等，造成一個啦好靚好靚嘅天花。我想問呢個設計又係點嚟嘅咧？我聽聞閒姐係親自上去黐嘅喎。係 啊， 我黐少少啫，你啦， 閒姐怕醜。 其實咧我又補充一下啦，因為閒姐好多時候喺背後咧，佢有堅持嘅。咁我初初咧見到呢個諗法啊設計咧，因為呢個設計本身咧喺佢手中自從嘅博物館嗰度咧，有一個天花係類似咁嘅，好靚嘅。咁啊，但係佢地方大啲啦，各樣嘅又係佢自己嘅喺個即係抌咗好多錢去創作啦，去製造啦，或者去建築啦。咁但係我哋喺一個商店鋪嘅時間咁始終都係要諗下，如果呢個天價去做出嚟嘅，咁我哋好難去實現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點樣去能夠喺個製作上可以做到個效果，又好似個質素都應該唔錯喎。咁我就同阿閒姐一齊諗下，喂會唔會好似？試下諗下，喂拍咁多電影，搭佈景都係搭出嚟拍出嚟就似噶啦，咁樣咁係即係同個裝修師傅喺度傾啦。喂，點樣可以做啊？點樣可以放翻呢個圖落去咧？放唔到嘅，咁你要重新設計啦。初初我都有啲猶豫，即係究竟我哋要花幾多年，對方會批咧？咁都係啦，閒姐嘅誠意啦，即係一次唔得。其實我哋呢個圖起碼15次以上。 是15次以上， 15次以上嘅修改啦，系啊。 如果一个礼拜做一次，修改一次，拒绝一次，讲紧都半年咯，已经要，仲要系不断要有呢一个热血，先至可以系屡败屡战咯。 系啊，因为我觉得一点啦，即系唔系净系日本人系会去做一啲坚持嘅，或者佢 buy 嚟嗰样嘢。咁我觉得任何事都会系啦，即系你做。10次其實10次好多咩？10次唔多嘅，係啊！你跌低過50次多咩？未必多。你買一次可能成功， 即係我覺得唔應該氣餒。行姐就俾到我呢、這個更加呢個向前行嘅動力啊！即係同佢一齊去做玩具咧，我哋當然有喺設計啊、銷售啊，甚至可能係我哋講嘅製作、生產，實有遇到好多問題。有時都係啊，得唔得㗎？已經做咗五六次都出唔到呢個效果喎。其實睇翻五六次好少嘅啫。日本人做嘢咧，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好認真。佢哋本身好細緻嘅位，咁變咗我哋如果要同佢做生意，就唔可以揦細、啊、即係唔可以馬馬虎虎畫完個圖得㗎啦 ，OK 啦，一定批㗎啦。佢點都批你，睇下其他啲咁核突都批啦。原來其他咁核突，你覺得啫？其實佢哋本身上原來嗰、那個其中一個同佢 crossover 漫畫家畫得，你覺得似核突啫，但係裏邊係幾經辛苦創作諗法先至畫到一個咁嘅公仔，而個個都覺得佢。好有印象，咁你核突都有個印象嚟，你覺得核突啫，但係好多人收藏嘅。咁我覺得即係就算你話做任何嘢，做咗你自己，就算你好氣餒嘅嗰樣嘢，你試下睇下可以將啲細位啊，將佢 refine 一下，即係畫翻正少少，或者係做翻正少少，咁可能你會發現咗新嘅天地。即係呢個係我喺閒姐身上學嘅。 直头上咗宝贵嘅课， 冇错。 因为头先我哋即系做 preparation 嘅时候咧，同娴姐倾到啦，讲紧嗰个小飞侠嘅指示图啊，即系叫大家请戴上口罩。原来只系个鼻嘅角度啦，褪歪咗少少，少少啫。其实真系，就算放大镜都可能未必睇得出个分别。佢哋都好仔细，有严格嘅要求。咁睇得出，无论系 license 啦，定系 licensor 啦，都系对产品啦精益求精啦，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对于玩具啦，甚至乎首重嘅作品啦，系抱住一个又敬而且咧又配嘅心去处理嘅。咁啊，眨下我哋今集啦，其实仲有好多嘢未讲晒，但系都已经啦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与其啦我讲，不如咧大家自己亲自嚟睇下呢一个啦，唔知会唔会将来成为香港一个名胜地点啦？因为啦有好多嘅第一次，我哋头先都系讲咗三四个啫，譬如呢一个嘅壁画嘅天花啦、门柄啦、戴口罩嘅指示图啦、手重嘅雕像啦等等，都系我哋香港人打造嘅第一次。大家亲自嚟呢度咧，感受一下我哋香港人对玩具啦、对创作啦、对自己喜好嘅专业同埋嗰份坚持。再一次多谢两位。Yeah!